最近呢，咱们北京的天儿呢是越来越有秋天的味道了。虽然说太阳呢还是那么大，但是呢风吹的就很凉爽舒服了，是吧？尤其是早晚的时候，而且呢不仅是舒服，还有点凉呢。其实呢，我个人本身是非常喜欢秋天的，不仅天气舒服，而且秋天呢往往是文艺工作者的高产时期，因为秋天呢常常能给人带来灵感。那么秋天呢是万物开始衰落的季节，容易激起人们内心的悲凉，但秋天呢也是丰收的季节，是吧？收获总是能让人感到欣喜。那么在歌坛之上，关于秋天的作品呢就非常多。今天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就来跟各位聊一聊秋之歌。因为今天是录播节目，所以说就不设置互动话题了。欢迎各位呢继续把您的翻唱作品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就可以了。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在1980年的时候，我国台湾导演陈坤厚，陈坤厚不是陈坤啊，导演陈坤厚呢拍了一部电影叫做《天凉好个秋》。电影讲的呢是年轻人的恋爱故事，故事本身呢不是这部影片最成功的地方。那么用现在的话来说，这部影片呢很清新很文艺，是吧？算得上是现在我国台湾爱情电影的一个鼻祖。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呢也很好听，是由歌手鲍正芳演唱的《天凉好个秋》。不过呢，这首歌最开始在内地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直到王杰石、谢丽斯等人翻唱才把这首歌给唱红了。在2000年的时候呢，锦绣二重上又重新对这首歌进行了一个演绎，并在编曲上做了一定的改编，让歌曲呢显得时尚了很多。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的就是锦绣二重唱组合版本的《天凉好个秋》。 手对你要挽留，来呀来 天凉好个秋，来自锦绣二重唱组合。很多歌曲的走红呢，都超出了歌手自己的意料。比如说张学友的那首《秋意浓》，在1990年的时候，他在制作广东话专辑《梦中的你》时，将经典歌曲《不要走》进行了改编。不过呢，歌曲推出之后，并没有在香港引起过多的关注，更没有在当时拿到任何的奖项。但是意外的是，这首歌在我国台湾和内地却受到了广大歌迷的喜爱。后来1993年的时候，这首歌又被重新填上了国语歌词，就是这一首《秋意浓》了。一起来分享张学友的《秋意浓》。 秋意浓，你人心上秋意浓，情绪万种，离别多，叶落的季节里别多，握住你的手放在心头，我要你记得言的承诺，不怕相思苦，只怕你伤痛。缘字缘人在风中，聚散都不由我。 愿此言能在风中，聚散都不由我。诉说你从 秋意浓，来自张学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许巍的《我的秋天》。这首歌呢，收在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在别处》当中。这张专辑的主题是飘渺和遥远，所以说专辑当中所有歌曲的结尾都采用了音量慢慢减弱直到消失的处理方式。而《我的秋天》这首歌呢，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一起来分享。 你用你眼泪抚摸我的情， 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来跟各位一起聊的是秋之歌。那么今天我们是录播节目，所以说就不设置互动话题，但是呢依然欢迎各位把您的翻唱作品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就可以了。很多歌曲的诞生都经历了多年的酝酿，比如说黄大炜演唱的《秋天1944》，这首歌呢最初创作于1991年，当时他的音乐伙伴写了一小段曲子，黄大炜一听，哎，觉得不错，就想把这曲子扩充成一首完整的歌。但是呢，他每一次写出来的自己都不满意，每当这个时候，他就暂时性的选择放弃。过个两三年，哎，自己有了新的灵感，再重新拿出来去填补。就这样呢，断断续续一直到2000年才把这首歌给写完。一起来分享黄大炜的这首《秋天1944》。 什么都不是，我们什么都不是，只是被遗忘在世界的一个角落。要爱只能够向天祈求，无论是什么年代，为什么伤害，人心随手可买，随手可买。你希望我陪你回到那一年的上海，风不断地吹起眼里的恋爱，我看着我爱人，仿佛看着更爱的人，提盏风灯，她从少女模样变成妇人。风永远吹不停In the fall of 44, 我闭上眼去想，忍不住放声的哭。第一次我感觉我的无能为力，天啊，如果我能 go back in the fall of 44。 秋天1944来自黄大炜。那么今天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的是歌手侯湘婷的成名作，名字叫做《秋天别来》。这首歌呢收在侯湘婷17岁那年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你爱我吗》当中，歌曲由姚谦填词，伍思凯谱曲。那么除此之外呢，伍思凯还参与了这首歌的全部制作过程，自己包办了编曲和声的全部工作，并且呢亲自担任制作人。那么对于伍思凯来说呢，给一位新人这样的待遇还是非常少见的。好吧，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来分享侯湘婷的这首《秋天别来》。我是英超，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知道你很快有了新恋情，我有点嫉妒，有些安心，关上一扇门，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那就是你。在下一个秋天来临，如去年同样月圆之际，有人陪开始想调整自己，只是谁

沟通，从讲普通话开始。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上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打个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大家好，现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对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云量较多，能见度非常好，最高气温只有25度，比较有利于人们假日出行。由于北风较大，冷空气带来降温效益明显，凉意渐浓，外出要适当添加衣服。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咱们的情感文化范儿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主题是秋之歌。因为今天我们是录播节目，所以说就不设置互动话题了哈。欢迎各位呢继续把您的翻唱作品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就可以了。那么在下半段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苏慧伦的《秋天的海》。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姚谦，姚谦呢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很多作品的灵感呢都源于旅途当中发生的事情。那么这首《秋天的海》也不例外，最开始制作团队就是想打造一首关于遗忘和寂寥的歌曲。后来呢，姚谦就想到了之前一次旅行当中看到了秋天的大海。秋天的大海总是少有人问津呢，显得十分寂寥，是吧？所以说呢，他就把这个风景写到了词里，算是借景抒情了。一起来分享苏慧伦《秋天的海》。 长半夜醒来，寂寞的幻想，若推开了窗，能看见大海。被遗忘时候，它是否存在？他选择离开，也否定了爱。从那一天起，我发现自己某部分死了，不想有未来。大海不明白。 秋天的海来自苏慧伦。很多歌手都有一首对自己来说意义非凡的歌曲。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歌手谭咏麟的人气是非常高，那段时期呢，他也非常的高产。要从中挑一首对他自己影响最大的歌，那就是1984年推出的《爱在深秋》。这首歌呢，在当年为他赢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十大劲歌金曲，还有十大劲歌金曲金奖。在2010年举办的再度感动演唱会上，谭咏麟透露，这首歌不但带给他无限的荣誉，而且呢，将他的声音带到了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所以说意义呢是非常大的。一起来分享谭咏麟演唱普通话版本的《爱在深秋》。 假如躲不开离别时候，我愿能对你潇洒挥手，只因痴情不该我所有，如何相守？往后让我想你在深秋，回忆消失的爱在心头，唯一面对今天的分手，为你而泪流。忘了吧过去的梦，不必回头，不必挽留，执着一生也情愿，真心不舍与你分离。偶然当你想我在深秋，回忆远去的我在心头，回忆面对这一刻分手，你曾泪流。往后让我想你在深秋，回忆消失的爱在心头，回忆面对今天的分手，为你而泪流。忘了吧过去的梦，不必回头，不必执着一生也情愿，真心不舍与你分离。偶然当你想我在深秋，回忆远去的我在心头，回忆面对这一刻分手，你曾泪流。 爱在深秋，来自谭咏麟。在很多人看来呢，秋天并不是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张雨生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歌中所唱的就是这种情感。那么这首歌的歌词由许常德创作，非常有诗意。歌中呢一共有四段，用词呢很简单，但是呢很有画面感。我们来分享一下歌词哈。我是一棵秋天的树，稀少的叶片显得有些孤独， 偶尔燕子会飞到我的肩上，用歌声描述着世界的匆促。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枯瘦的枝干少有人来停住。曾有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我弯不下腰，无法看清楚。我是一个秋天的树，时时仰望天，等待春风吹拂。但是季节不曾为我赶路，我很有耐心，不与命运追逐。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安安静静守着小小疆土。眼前的繁华我从不羡慕，因为最美的在心，不在远处。一起来分享张雨生的《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我是一棵秋天的树，稀少的叶片显得有些孤独，偶尔燕子会飞到我的肩上，用歌声描述这世界的匆促。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枯瘦的枝干少有人来停住。曾有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我弯不下腰，无法看清楚。春风吹拂，但是季节不曾为我赶路。我很有耐心，不与命运追逐。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安安静静守着小小疆土。从不羡慕，因为最美的在心，不在远处。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板块来跟各位聊的是秋之歌。因为今天是录播节目，所以说我们就不设置互动话题，欢迎各位继续把您的翻唱作品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就可以了。其实呢，并不是所有和秋天有关的歌曲名字里都带着秋，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来自郑怡的《想飞》。这首歌呢，收在他1986年发行的专辑《想飞》之中，是同名主打歌。虽然说名字里不带秋这个字，但是歌词里讲的呢都是秋天。这首歌的词曲创作都由梁鸿志来完成，在他的笔下，秋天不再是一片凄凉。这首歌想要传达的就是，眼看爱情就要凋落，那我何必再留恋什么呢？不如展翅飞翔，越过高山和海洋，带着我的以往，找个地方深藏忧伤。一起来分享郑怡的这首《想飞》。 你的热情渐渐冷漠，你的笑容化为沉默，秋天的心事和独自体会，秋天的我 想飞，来自郑怡。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的这首歌名字里依然没有秋这个字，那就是周杰伦的风，枫叶的风。歌曲所表现的就是秋天的悲凉。那么随着专辑11月的肖邦发行之后受到广大歌迷的喜爱，但是呢有一个事儿呢特有意思，这么高人气的歌曲周杰伦几乎没怎么在 双节连毕，北广购物送优惠了，